详情咨询6566-15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努力带，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都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的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啊！我们这周请您欣赏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表演的作品，上半段来听两个年轻人的段子，英宁王月波大家太熟悉了，广播里经常听，剧场里经常见，而且啊，两个人的确也是年轻有为，他们二位都是北京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英宁王月波表演的如何是好。 我不打算跟你合作了， 啊？ 不打算跟你合作了。 这我觉得还有一种莫名的欣喜。 哥，您还挺美是吗？ 啊，不是你爱合作不合作？你因为什么呀？ 因为啊 啊， 跟您合作前途暗淡。 哦， 您这名字不好。 怎么了？ 叫什么？ 王月波。 月波 啊， 吃死工资长大的人。 对，我们文工团发过钱。 对呀、啊， 按月领啊。 所以啊，你叫月拨呀、啊。 怎么讲呢？ 工资一月一拨啊。 哦，一月给我拨一回。 发不了财。 那我改名字呀。 改什么呀？ 我王银行。怎么样？王钱库。王点钞机。 您姓王点，叫钞机。 好，我抄不过去啊。不是您这跟钱有关系，哎，您 这人想财必疯 哦。 您这名字啊，这啊就是起名字，就是应当、啊。我建议您啊， 嗯， 我要是给你起名字 啊， 这名字一定会影响您的命运、 啊， 改变您的前途。 那我叫 亡命徒。 哎，都不怎么样，土匪啊，就叫王月波， 就叫王月波。 对，我那户口本、身份证都写王月波，我不改了，叫30多年了，就这样了。 那不行， 啊、 名字不改可以将就 啊啊， 但是您在舞台上演出的这些内容 啊， 演出这些形式， 嗯， 还是应该变一变。 哦，怎么变呢？ 您今天给各位演什么节目啊？ 今天我说一段报菜名儿。 哦，那来我们欣赏一下。 这是传统作品， 哦哦哦，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都看过。 是 啊，我请您吃饭。郑格呢，你请我吃什么呀？我就请您吃这个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你还甭说请我吃，你把菜名报上3样5样来，我就成你的情。那好，我请您吃4干4鲜4蜜饯4冷荤3甜碗4点心。那么四干呢，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 行了行了， 四鲜呢 行了， 就是北山苹果。 行了行了， 深州蜜桃。 别说了，说这么半天了 啊， 谁理你了？ 这个今儿观众少点儿，这 跟观众多少没有关系。您这个节目一点感染力都没有。 那我就这么学来的？ 那不成啊！21世纪了，新世纪的演员还用这种陈旧的方式演这些老节目？ 哦， 您想发财想成名不可能啊！ 那借鉴于什么呢？ 你得往现在那些流行的电影大片上汲取营养。 哦，现在流行的大片儿。 看电影吗？ 偶尔也看看。 偶尔哪成？经常你泡电影院，啊、你看看现在最流行的大片儿。 这都什么？您给推荐推荐。 地道战。 地道战。 地雷战。 火。 南征北战。 哎呦。 小嘎张饼。 对，这是什么？什么片子？ 小嘎张饼。 没看过。 这片子都没看过。 不知道。 男主人公。 谁？ 饼子哥。都喊饼子哥，饼子哥。 还条子哥呢？还。 饼子哥， 嘎子哥，那叫小兵张嘎。 哎呀，小嘎张嘎， 这是好吗？还是没说对？您说这片子比我姥姥岁数还大呢，这哪部时尚啊？这还解放初期的片子呢。 那您可以往这个很前卫的这些演员上面去学习。 你就干脆说我学谁不就完了吗？ 咆哮帝。 咆哮帝谁呀、 啊？马玉涛啊。 这 都不认识。 不成，马玉涛学不了。 你看说出来他学不了。 学不了那嗓子太棒了。马儿你慢些走喂。马儿。什么意思你这个。 唱歌干嘛呀 啊老艺术家了。 什么老艺术家 马玉涛啊。 咆哮帝。 咆哮帝叫马玉涛啊。 马。 人叫马景涛。 对马景涛。 您当我真不知道呢。 人家这个台词说出来呀、啊、慷慨激昂。 什么样啊 爆。哇你吓我一跳 哎，谁吓谁一跳您吓我一跳 就是你这个相声表演要这样有激情观众们多喜欢 那这报菜名怎么说呀 那我带着您这么说 您带着我说 咱鞠躬、啊哎、 鞠躬、啊、 我请您吃饭 好家伙受了受不了 这 我呢 也这样 也这样、嗯、你请我吃什么呀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你还甭说请我吃你把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我就成你的情 我请您吃黑瓜子儿 咱吃去 我没钱没钱啊一分钱没有 没钱你嚷嚷什么呀 这样有激情啊 是有激情啊 你这个现场的观众多气氛 老师是现场这就气氛了啊受不了你要说一下呢一人俩人还行都这么嚷嚷我这心脏太脆弱您知道吗？ 哦，这个太激烈了。 啊，对了，观众也受不了，有上年龄的观众听完您这段相声犯病了。 那，换了换， 温柔点， 温柔点的。 哎，对。 啊，哎，温柔点。 啊， 有那么个电视剧你看过吗？ 怎么个呀？ 《甄嬛传》， 看过。 哎， 我媳妇儿看着我蹭过那么一集两集的。 您这个报菜名 啊， 甄嬛体的对白， 这也不会啊。 怎么这都不会？ 这还得您带着我。 来， 啊， 跟着啊。 哎。 叫婉贵人 应常在 昨日听老祖宗演讲说姐姐面有不悦之色想是本宫有言语冒犯了姐姐、嗯、私下想来倘以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聊表寸心倒也不负恩泽 哦小主说的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吗 是的呢 那您不用说请您要能把菜名说上那么三庄五庄的来据我想那就是极好的了 那姐姐听了 嗯 这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第一庄乃是那西域藩邦著名的十字路口炒货摊上进贡来的一庄物件 嗯 此物乌金之色不足一寸一口刻之唇齿留香姐姐可曾晓得 哦倒是并未晓得不过食堂的听万岁爷提及难道小主所说就是传说当中的黑瓜子儿吗 哎呀姐姐果然见多识广这便是那黑瓜子儿 哦要我想是黑瓜子儿那便是极好的了 那黑瓜子的味道便是极好的 咱们要是一块吃那便是极好的了 极好的 我想那便是 极好的 咱俩是男的是女的 哎，他们说咱们是啥呀？ 他们说干嘛呀？好，这段相声说完变性了。 那你不是说不能太强烈，这温柔的不挺好的吗？ 这又过了，这性别都分不清楚了。 那您的 意思您呢？在这俩当间找一个 曲中的， 曲中的 哦， 来什么？ 哎，有这么个电视剧？ 什么？ 哎呦，名儿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了 啊。 那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尔康小燕子 哦紫薇 哎对 啊 这个 什么 肥猪格格 对 肥猪格格吗？那叫还珠格格。 我是不是看见你了吗？ 看见我就肥猪格格。 不不，这哥， 谁写的？ 还珠格格。 还珠格谁写的？ 琼瑶写的。 这好嘛，琼瑶，你这玩意儿多贫呢、啊，听着。 那叫什么？ 琼瑶。 琼瑶。 哎，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么个意思。 和您对这位还很了解。 哪年什么雷隐隐雾蒙蒙？傍夫爱六个梦， 雷隐隐雾蒙蒙，咱又不是对春联 啊，不是啊，情深深雨蒙蒙，哎，什么一帘幽梦，这我都看过， 嘿，太好了 啊！ 您这段相声 啊， 按照这个，就按照这个琼瑶这个这么改 啊？怎么改啊？ 就按照他那个合集那么改。 他合集叫 《论语》。 对，你这可别瞎说，《论语》哈，《论语》是孔子的。 哎，哪个轮呢？ 哪个轮呢？ 孔子那是言字旁的轮， 对呀、啊。 琼瑶这是车字旁的轮， 车轱辘啊。 车轱辘话来回说， 哦，是吗？ 这 没注意。 他那个戏里边 啊， 男女主人公 啊， 只要一打架，车轱辘话来了 啊。您学学 男的 啊， 你冷酷， 嗯， 你无情，无理取闹。 这女的呢？ 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啊？ 哦，这男的。 你哪里不冷酷，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啊？ 这女的， 我再怎么冷酷，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如你冷酷，不如你无情，不如你无理取闹啊。 哦， 好，既然我冷酷，我无情，我无理取闹，我就冷酷一个你看看，无情一个看看，无理取闹一个你看看。 行行行，好好好，这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啊。 哎，你别看车轱辘话来回说，大家特别喜欢。 那我这段报菜名 就这么说。 这您还得您带点我。 来，去过。 好嘞。怎么了这是？ 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什么呀？ 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啊。你还甭说请我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您把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我成您的情。 我请你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 啊。你要请我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你怎么知道我没吃过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呢？ 就便你吃过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也不如我请你吃这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啊。 哦，你非要请我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你吃过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吗？ 我要没吃过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我敢请你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吗？ 这么说一定要请我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 我绝对请你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 咱吃去啊。 那便是极好的。 又来 以上您听到的是英宁王悦波和说的相声如何是好。听完了他们二位的表演呢，我们请出英宁的两师弟，每一位是李云飞，一位是叶鹏，也是现在非常红的一对相声演员了啊。我们请您听听他们二位的杂谈北京话。 北京人说话有他的特点， 给举个例子说说。 首先来说啊， 什么特点？ 嘴水。 怎么讲呢？ 吞音吃字。 什么意思？ 举个简单的例子 啊啊， 西红柿， 北京话怎么说？ 西红柿， 嘿，你瞧，这我最喜欢。 西红柿， 嘿，我来一得个西红柿吃，是不是这意思？西红柿， 至于不至于的呀、啊？ 倍儿牛，你知道？ 对对对对啊！我要问你一句话啊， 啊啊， 咱俩都是北京孩子， 嗯， 注意听我问的是什么？ 您随便问， 哎，你让俺们家人怎么走吗？ 嗨，啊，都听明白了、 啊。 您得用普通话说呀。 啊， 你知道王府井怎么走吗？ 哎，对，就这么句话。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啊，你问， 你见过哪北京人没事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有毛病。 啊，行，不熟悉吗？问一问很正常、啊， 对不对？ 这人较真儿，你知道吗？ 什么叫较真儿啊？ 这不给你讲解北京话的特点吗？ 啊啊啊！ 第一个特点， 二一个特点， 二一个特点， 什么？ 很多读音。跟普通话不一样， 是吗？ 好些个读音不一样。 你等会儿，等会儿， 是， 这就带出来了 啊！你刚才听他说什么呀？他、啊、好些个，你知道？好些个、 啊， 就跟我那西红柿那意思似的。 应该怎么说？ 好多， 许多， 哎， 应该这么读。 嗯， 好多读音不一样 啊啊！ 蝴蝶， 北京话怎么说？ 蝴蝶， 花蝴蝶， 花蝴蝶。 对， 哎，说星期一、星期二， 北京话怎么说？ 北京一说快了，星期星期二。 哦，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哦哦， 你行期多少？ 我呀，我是无期。 哎，那咱俩握握手吧。 啊、你也无期， 我枪毙我。 像话吗？这个 不一样 啊，不一样。 您要看这个情景喜剧 啊， 《我爱我家》 老的了， 里边这个和平女士 啊，宋丹丹演的， 一说话老北京话 啊， 还是南城的， 是吗？ 愿意跟爷说再见呢。 嚯嚯，这还再见？ 跟爷说再见。 啊，这么说， 你听一听还宣南的。 对，啊， 和平他妈啊演那渴望那老太太韩影演的。 哦，韩影。 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嚯， 嫩嫩嫩。是这个吧？ 就这个，哎，嗯，门， 这门， 门，这个拿普通话解释过来就是我们 啊，就是我们， 我们哦，这个可以解释 是吗？ 但是北京有些方言土语啊啊，拿普通话还不好解释。 您等一会儿啊，我不太同意您这个观点。 怎么呢？ 全国都推广这普通话？ 对呀， 按照您说这意思吗？啊，有的北京话普通话无法解释， 不好解释， 不能 解释麻烦。 哎，不不不。啊，咱们这样得了， 怎么着？ 今天呀，啊，您在这儿说一个北京的方言土语， 你呢？ 我用这个标准的普通话，我给您做一个解释。 你叽撩叽撩的干什么？ 哎，标准的。哎呀，显得我这嗓子好。啊， 不至于的啊。 哎，就下定义， 上字典的那种， 能上大词海， 书面语。 哎，这北京人都没人研究过这个， 是吗？ 来一回， 我说一个啊， 说随便说。 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解释， 你解释一下这个袋儿挑是什么意思？ 嘿嘿嘿，各位，没什么啊，没什么。 袋儿挑， 袋儿挑， 袋儿挑什么？ 袋儿挑，听着啊啊，袋儿挑的标准定义， 书面语啊， 听着啊，若二男人其配偶的人际关系为姊妹，则此二男人的人际关系称之为单挑。北京话，袋儿挑，袋儿挑。 我不信这个，你们再来一个， 再来 说这个爸爸黑搂着这儿子， 黑 搂着， 黑搂着， 黑搂着， 黑能解释？ 书面语啊， 听着啊，黑搂就是说若甲啊处于直立状态，令乙跨坐于其颈部，双足垂于前胸的这一动作，称之为甲黑而搂着乙，黑搂。 哎，我就不信这个！ 哎，再来， 我再来一个， 再说一个。 你说这个，哎，说我买了二斤栗子， 买二斤栗子， 这个栗子 怎么样？ 哈了了， 哈， 哈了了， 哈了了是吧？ 解释书面语，书面语 当然能解释了。 什么叫哈了？ 哈了， 说 哈了，对不对？有逢年过节了嘛，对不对？逢年过节了，不光说咱们去别的地方旅游去，那外国朋友不也来咱们这儿吗？一来咱们这儿之后，一下飞机，哎呦，一看那儿一卖糖炒栗子了，糖炒栗子，hello， 我在这儿 ，hello， 这是 谁？你说 hello， 什么叫哈了？ 哈了， 哈了， 哈了， 有了，咱们过年啊，经常吃糖炒栗子， 炒货吗？ 吃点瓜子儿， 对对对， 花生，嗯。若食品长期的处于封闭啊不透风缺氧的环境当中啊，导致食品当中的油脂啊产生了变质，从而产生了这么一种味觉上的， 是味觉上的， 也不一定味觉， 不是味觉， 它是这个嗅觉上的， 嗅觉上的， 不完全是嗅觉， 不是味儿， 它是闻着也不行，它吃的也不香，它反正是味觉，它嗅觉，它是两个都，它反正揉在一起了，它混在一块儿的，砸了咕兜的，弄的一那么一种人类的感官感受，我说你明白了吧你？哎呀， 不易不易不易， 太累了， 不易不易啊。来，擦擦汗，擦擦汗。 啊，没事。 那个叶老师，那个扯里个楞怎么讲？ 活动活动吧您。扯里个楞都出来了， 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语， 不太像话， 不好解释。嗯嗯，这是第二个特点。哦，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得说到北京话这个儿化音。 哎，北京人爱加儿化音， 不过得说清楚了。 怎么呢？ 不是什么地方都加儿化音啊？ 是吗？ 比如说，我们平时不这么说话啊。哦，说我去一趟天坛公园， 你有神经病吧？谁这么说话呀？ 误用太严重了啊！ 不好， 没有这么严重的误用啊啊！但是有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您可能有的时候能听到啊，说咱们去趟西直门， 哎，不太准确， 这不准确了。 对， 你要坐公共汽车，说咱们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在前门下车，哦，这就不对了， 不对。 你要让售票员大姐听见，她就该说你了。 就是的，那俩人不告诉你后门下，后门下吗？ 哎呀，后门。 哎呀，哎呀， 前门 啊，对对对对，前门后门听老乡坐车似的啊。城门念前门， 嗯嗯， 北京的城门里九外七皇城四， 嗯， 只有三个城门加儿化音， 哪三个？ 东便门、西便门， 还差一个 广渠门， 就这三个， 其他的不加， 是吗？ 为什么呢？门， 嗯嗯， 这个东西听着恢宏大气， 哦，显得大。 门 门呢， 显小， 自己家行。 老说开门去， 是是， 这么说， 对， 什么东西都一样， 都一样。 一加儿化音，它显小， 是吗？ 你比如说啊， 嗯嗯， 到了夏景天， 夏天， 我买根冰棍儿， 哦，冰棍儿， 缩了着你就吃了， 哎，就可还缩了着， 方言吗？方言吗？啊，你不加儿化音， 不是也行吗？ 到了夏天， 哦。 我买了一根冰棍。 哎呦，好，哎呦，不行不行，哎，不不不不不， 哎， 我冷得慌， 就是啊， 哎，不好， 这听着特别大了，不好了， 这不行， 哎，这也是北京的特点。 还有什么特点？ 北京人说话还有特点， 那是 爱聊天， 喜欢聊， 哎，经常马路上碰见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哟，哥哥， 哟，兄弟， 哎，你干嘛去？ 出去买点东西去。 看你这气色可不错， 您也可以啊。 有日子没上家了去了， 哪天我回去看看老娘子去。 可不是，咱得喝两口啊， 整两桌， 等等，回见回见， 这么着， 忙你的， 忙了忙了。 这是谁呀？ 哎。有这种现象， 看着脸熟 啊， 想不起来， 认不出来了， 你也不好意思直着就问他 啊。 哎，你是谁呀？ 啊， 不好意思问， 不太好， 假客气，聊半天挺热情， 是。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 啊， 这也就是马路上， 怎么呢？ 赶上那个讲究效率的地方 啊啊， 那不行。 什么地方讲究效率？ 你比如说啊， 啊， 医院。 在医院里头， 医务工作者， 嗯嗯， 一上午30个号， 哦， 你到那儿看病去， 嗯， 就那几句话。 哪几句？ 大夫您好， 哦哦 啊，您什么症状？ 得问问。 我就是有点咳嗽， 嗯， 有点发烧， 哦 啊，这么着，开点消炎的，开点退烧的， 嗯， 注意作息，祝您早日康复。楼底下划价交费取药，完了， 啊，这就完了， 完了， 啊，一点都不好， 嗯嗯， 您看吧，这当大夫一点都不热情， 啊啊， 多聊两句啊， 多聊两句， 俩人越聊话越多， 越聊话越密， 这多有意思啊！ 用北京话聊天， 什么都得用上 方言土语， 多好啊！ 俏皮话 使一回， 好比说 啊， 我是一个20多岁的北京小伙子， 哦，你是一小伙子， 你呢？ 啊， 是一个50-60岁的北京这么一阿姨， 我明白了，老娘们呗，就是。 什么语言呢？这叫 就非常贴近生活嘛， 就这个意思啊。 行， 你理解了就可以了。 我出门诊， 你出门诊下午2点钟啊， 你找我看病， 我排在头一个。 行， 耽误工夫啊， 绝对好。 再来一回啊， 表演一回， 来一回，来一回， 来一回啊。 大夫， 嗯， 大夫， 画画 麻溜的吧？ 怎么了？怎么了？ 麻溜的，给我搂搂吧。 嗯， 这两天哎 啊， 要了亲命了。 别着急，别着急，坐下唠唠嗑，哪儿不舒服，慢慢跟我说。 哎呦，慢慢说呀， 嗯， 那玩意儿不成啊。 怎么了？ 这两天一到了后半夜 啊， 连哼都带喘， 你瞧瞧， 哼咔的脆弹呢， 嚯嚯， 彻的我这半拉肺叶子直疼。 哎呦， 不光这个， 还怎么着？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嗯， 一会儿我就呼呼的冒汗， 嗯， 一会儿我这直打摆子。你说这玩意儿这可怎么弄啊？这个， 我跟你说，小伙子，打你一进来，我听你说话声都不对了，啊，你知道吗？来，挨一个， 哎， 没什么大事，开点消炎的，开点退烧的，开点去火的，你可一天3顿按点吃，别老见天不睡。年纪轻轻的，我说你什么好啊？ 啊， 吃奶不尿吃奶，你作， 什么语言呢？这叫 话糙理不糙吗？ 还真是。不过话说回来了， 怎么了？ 这劲儿赶上上岁数了 啊！ 那要年轻大夫那不成？ 是， 从楼上到楼下，从头上到脚下，连拍片子带 CT 呀，1800+我打了水漂了。 嗯， 到您这可没有， 到我这儿 3下5除2，干不利落脆 啊！ 您就把这药方子给我开出来了。 嗯， 要不说就是这上岁数的大夫医术高就在这儿呢。 我跟你说，小伙子，这可不是跟你吹， 怎么？ 现在年轻大夫跟你说底儿太潮 啊， 屁着点病他拍不开镊子，你这哪像大姐我呀？ 您怎么样？ 我老三届 啊， 我哥工农兵学员，我爸爸下放牛棚这儿，我们家吃不上喝不上的。天天就是抱本书跟那看，小伙子年轻轻好好看书。 这话说太对了。 嗯， 我妈见天就跟家这么数落我。 怎么说呀？ 看您这岁数 啊，跟我妈差不多少， 是， 也就是个57-8岁。 哪人60我都冒头了， 看就不像。哎， 你算吧，我49年生人，我属牛的，共和国同龄，那会儿我才17岁，没那么多娱乐设施。那会儿要有摇滚多好啊！ 哎呀， 尤其是那红灯记、小铁梅、刘长鱼给我夹门， 是吗？ 大姐，我唱的好极了， 你给我们唱， 给你唱一个， 我就爱听唱戏的。 你比啊，我说 病啊，咱不着急。 就得唱，唱这个是不登门。 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别唱了。 怎么了？怎么了？ 外边天都黑了。 别说了。

他一句不会。 您讲您讲 什么词？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这回没错了， 告诉你了， 大家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那治了不上啊，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三人呢、啊、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扛扛扛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俺喝了涿州一德章，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在后面呢，又来了一德章，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商量， 说 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子， 这叫联合演出， 没这么演的。 应该唱什么呀？ 应该唱二黄。 二黄， 哎， 什么调？ 调都不会，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 打家伙， 狼狼 我打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又忘了。主公上马。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对了吧？ 你问什么呀？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等候涿州一德章， 胖才胖，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用那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哎，拉倒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你嚷什么呢？ 谁嚷了？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张飞上场，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打什么招呼啊？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别害怕 哦，别害怕。 哎， 等候一德章。别害怕， 别害怕，家伙。 哦，对对对，等候一德章。 走， 嗨，嗨。抬抬的铃，抬铃铃，抬的铃，抬。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不打小锣吗？ 自己， 怎么怎么 的？坏家伙，懂不懂啊？ 哦，讲讲讲讲讲，行了，三后一得伤。 走，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您找别人吧， 这家伙对， 你快把我累死， 你快把我急死了，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自鸡头啊，一两下， 哦， 将将不啷啷啷，迈步急急风到台口，蹦蹬仓，蹦蹬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下的改扭色，我好唱啊。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德章， 走位 八达，唱唱前不唱前。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钱呆，你瞧不见吗？ 换锣，问候一德章， 走， 哒哒，唱唱前不是唱前，唱，扬扬扬扬扬扬扬扬，蹦蹬行，哇，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干嘛？ 挖呀挖 你。 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 心中火恼，诸葛亮， 扛！ 做事不义，冒上梁， 扛！ 怒气不我心， 冲狂！ 把我掌闯！ 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 你喝还在咬人